咁啊 ，Karma， 咁啊喺直播室里边咧，而家讲紧嘢嘅系卢伟力，我对面嘅系文杰华 ，Hello， 系咁啊，然后喺心机旁边吓，同我哋用电话直播嘅咧就系山金老人岑日飞。因為而家係啊，因為而家疫情嘅關係咧，咁啊直播室裏邊咧就兩位主持嚇，我哋係戴住口罩做節目。阿山金老人咧喺屋企咧，應該咧就係唔需要戴口罩做節目啦， 非常之舒服， 係非常之舒服， 好羨慕。 好啦，咁嗱呢個題目咧，葉咧就卡麻啦，咁啊梗係要由阿山金老人咧就打個裝講一講嚇，即係大概呢個概念。的即是一般意義，同埋即係喺佛學裏邊又有啲乜嘢嘢嘅指涉啦嚇。 嗱你講葉咧，就主要就依個係印度人嘅智慧嚟嘅，係屬於印度文化，但係啲文化冇講嘅。咁啊，所以你講葉咧，葉嘅背後咧有個好重要的概念，就叫做輪迴。咁啊，如果你唔信轮回咧，咁啊根本就唔使讲业，人死如灯灭，咁啊冇轮回啦，咁啊无业嘅存在。你如果信轮回咧，先至有业可讲。但系呢个轮回呢个概念咧，喺印度人嚟讲系自古已有，唔一定系佛教。喺印度教，喺个耆那教啊，即系婆罗门教呢个印度教啊，耆那教都有讲业。喺《奥义书》吠陀经。都有討論到輪迴啊、業呢啲概念，所以如果我哋講業咧，首先要打個裝咧，就要講你究竟講印度教嘅業咧，抑或係耆那教嘅業咧，抑或係佛教嘅業咧？咁如果咁講咧，就太複雜啦。所以其實可以收集，就唔提耆那教，唔提印度教，只係講佛教嘅業，咁就變咗個範圍就縮細咗。因為如果你講印度教嘅業咧，印度教涉及到有主神佢哋三个大梵天啊、毗湿奴啊、湿婆呢啲主神嘅参与啊嘛。咁如果你系讲佛教咧，个业咧就系无神论嘅，冇呢啲咁样嘅大梵天啊、毗湿奴嗰啲参与咧，纯粹系一个因果法则。 咁我想问啦，系一个好基本嘅问题，因为今日咧可能去到十一点咧，就行政官长官嘅一个。关于疫情的报告会啦，咁你好快问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因为好多时话业啦，即系工业嘅业啊，咁我哋用工业咧嚟到讲系同行动有关，我唔知啱唔啱啊吓。咁另外头先你讲个因果关系咧，就唔系西方讲嘅因果关系啦，而系一个道德嘅因果规律啦。先理解一下呢样嘢，个分别喺边度啊？因为我哋讲个因果咧，又唔系咁直接我哋见到嘅喎。 因为佢而家喺印度人咧，因为佢讲轮回，轮回就讲咗死后嘅世界。如果你系讲西方人讲因果咧，佢就冇去到讨论到人死后嘅问题。咁又话而家你讲个因果法则系一路咁重延到人死咗之后咧，嗰、那个因果法则仍然存在。咁就喺呢个系一个所谓叫做业嘅牵引。咁所以呢度有因果法则咧，就话变咗喺我哋有部电影咧，成日讲呢个咁样嘅 term 咧，即系其实就话我都系冇揾佢嘅出处咧，就叫做咩啊？嗰部电影叫大隻佬啊嘛， 系啊， 一定要睇啊。咁里面就成日讲句说话，就叫做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即系你死嘅时候咧，你乜嘢都带唔到，带唔走噶啦，但系个业咧就会跟住你。咁呢个咧就话呢个业咧就成为你一个轮回嘅动力，发将呢个主宰轮回嘅动力咧就叫做业。做业嘅主人咧就系嗰个人自己，主要有业有三种，我哋自己会讲嘅，叫做身口意。所以业咧有驱使嗰种叫做头先阿文杰话讲嘅行动啊，其实我哋一般讲系造作，业有驱使个造作嘅力量，我哋叫做业力。亦对个人嚟讲叫行为，对社会嚟讲叫行动，或者统称叫做作。 咁我哋咧，由于呢个因果关系唔系咁直接咧，我哋太多嘅理解咧，可能好主观噶。譬如话，就系、是、做咗呢啲衰嘢啦，所以系有呢啲咁样嘅即系回报啊吓。 咁啊，但系咧，其实系咪我哋可以咁样去猜测掌握？兼咧，佢系一种网状嘅影响，好似个蝴蝶效应嘅影响啊，而唔系话做一件事就有一个效果咁样样。 即系 因为卢伟，你讲先啦。 嗯，因为我觉得咧就嗰、个因果咧，即系我哋嗰个想象嚟嘅，其实系可以系线性。但系亦都可以系你抌粒石头落个湖入边，嗰啲系吓涟漪系散开嘅，吓咁即系等于咧，即系我哋响呢度打个黑黐，咁可能咧就系、是、 十万八千里外边， 唔系同时会有几个人咧系会吓、受到影响，吓、即系唔系净系一个人受影响嘅。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咧就係即係頭先阿文傑華所講嘅網嘅嗰、那個，但係佢都冇解決，即係佢都冇改變到嗰個係有次序嘅先後嚇、有因就有果。咁嗰、那個我所理解嘅山金老人提出嗰輪迴嗰個概念咧，就係、是、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咧，我哋對於因果嗰個概念咧，就係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咁係嘛？若然不到，時辰未到。咁但係咧，我哋就發覺現實裏邊咧，有好多人做好心、做好事好多，但係佢個即係最後嘅下場都唔係好好嘅喎。即係現實世界歷史嚟講，比比皆是。咁於是我哋就產生一種所謂叫做焦慮啊，點樣可以解釋到善冇善報，惡有善報呢？咁於是呢就產生咗呢個業係可以輪迴呢個概念啦。即係你呢一世嚇睇唔到啫，下一世嚇、可能你嘅業力呢就隨身啦，就可以即係報啦咁。咁確實咧，就可能咧，即、就、係、是、有一啲解釋咧，就係咁啊。點解呢個人咧就係即係平時咧就唔係待人特別好，但係佢咧就成日中六合彩，好好運。即係點解會咁嘅咧？咁有啲解釋咧就係簡單嚟講就係、是，佢上一世可能係做咗好多好事咧，咁即係咁樣。咁呢個就係輪迴嚟到處理我哋一啲對人世之間好多即係、事情嘅焦慮啦。呢個係我嘅通俗解釋喎，山金老人。 係有冇補充？ 因為咧，就主要你哋頭先講用嘢，因為佢本身係一個理論，個 system 本身係完整嘅。即係話咧，你話喂，而家你做好事。又冇噶，唔得好報，因為我哋講業咧，一定連埋一個報，即係業，我哋有業果或者有業報，即係話你做咗啲咩業，有咩報，但係幾時報，中間咧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因素，我哋叫做緣。 緣啊，緣，緣分嘅緣。 緣分嘅緣。你個緣出現咧，然後你個報啊先至產生。咁所以問題咧，你個因咧個力量有遲早嘅。你譬如好似最簡單，我哋講啊，依個叫。佛陀解業咧有個好好嘅term 嚟形容，叫如種，好似種嘢咁樣。佛陀講啊，業係如種，點解好似種嘢咁咧？譬如話你種個瓜，個瓜嘅種子咧就今年種，今年就會係生長結果。如果你種一粒土咧，個土咧就唔會話即時結果喎。種土咧，個土嘅種子咧要種三四年先至結果嘅。所以我哋佛教咧就裏面講個名稱好近嘅，叫做你係咪時機成熟？時機成熟一個報先出現，好似你種粒草，三四年之後就有結果。所以加上頭先我嗰個緣咧，個緣嘅力量係有強有弱嘅。以佛教嚟講咧，如果你個報出現咧，一定要諸緣具足啊！所以你個 即係各種緣分都喺度。 系个成熟系自然早啲，否则个月助缘唔够力度唔够咧，嗰、那个业界嘅成熟亦都会慢。所以我哋讲业咧，因照个果报嘅时间咧，有我哋叫做现身造业，有现身受报嘅顺现受业，有啲叫次身受报嘅顺次受业。有啲问题个现身造业咧，要一唔系话轮回，唔系下一世。是要下一世的下一世，或者下一世的下一世的下一世，要成三四世，然后先至叫到有个报应， 我哋嗰種 term 咧叫做順後受業。 嗯，順後受業，明白。 順後受業、嗯、啊，所以你問題你問題你就，但係喺個 system 嗰度係完整嘅。 係啊，嗱就係、是、啊。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而且善報咧，善報善事咧，唔可以抵消個惡報嘅。即係話你做咗惡事咧，一定有惡報，但係幾時會出現？就而且你問啊，我做翻啲善事，係咪可以能夠抵消？係唔可以抵消嘅。你始終有惡報，你始終你有樣嘢可以做，譬如話你啊飲杯鹽水，咁你唔可以將杯鹽水變咗做係清水，冇鹹味。因为嗰碗盐水就好似等于你个做咗恶业，就必然有恶报。嗰盐水本身，但系你可以有方法令到你嗰碗盐水咧唔可以变清水，但系可以令嗰碗盐水冇咁咸，即系大捞佢咯。 嗯， 我呢啲叫善事啦，做啲善事系可以将你个恶报咧嗰个轻重减轻，但系唔可以替代。 嗯， 就佢哋个接受。 阿岑阿岑麥菲啊，頭先咧你提到話咧呢一個系統咧，即係都好穩健嘅啦嚇，因為佢可以一定有一個好強嘅解釋力嘅。但係正正因為咁樣咧，就會話啦，咦佢成套嘢就好似波普啊嚇，呢個 Karl Popper 咧就講，你不能將佢證誤啊。咁由於佢咁完整咧，我哋又估唔到，又唔可以量化，又唔可以有一啲 currency 去睇你做咩惡事惡報、善事善報。咁於是咧，我就有兩個問題，好有趣咧，就係譬如我哋話儒釋道三家咁啊。咁喺佛學咧，佢真係好講呢個因果規律咧，唔係話完全人冇份嘅，因為佢係道德嘅因果規律。即是它不是自然科学界的因果規律，所以我們是需要對自己的行為呢小心的，是吧？即是有一個主體的干預的。那我們可以做到的事有多少呢？還有為什麼在佛陀呢，即是它仍然好像儒學那樣那麼重視是道德方面的因果？ 因為呢，因為它有一個完整的系統。 嗯， 說到最後尾呢，就欠缺到好似我哋一個宗教嘅問題，就話主要你信或者唔信嘅問題。你唔信咧， 冇錯。 咁我即係尋日同你互不存在，你咁樣我都唔信呢啲嘢，我唔信佢人死後仲會有生命，仲可以有價有價講嘅。咁、可以根本不理，你係講現世嘅因果，咁你可以用，即係話譬如話你講阿Karl Popper嗰啲啊，全部係講現世嗰個種唔會講死後，但死後會點咧？真係冇人知喎，我哋都知喎，我哋死咗咪死咗咪知咯。但係問題佢個 system 本身咧，佢擺咗喺度，佢係根本就冇瑕疵嘅，佢本身係好完備嘅。 嗯， 再到最後尾就係你信或者唔信，即係等於基督教，你信上帝亦或冇唔信上帝，你信唔信有耶穌亦冇耶穌，依、這個就變咗一個信嘅問題。 嗯， 啊、信望我就講個信問題，唔信咧就唔使講啦，因為我唔信， 係、 嘛？你可以有懷疑、你可以問題，你就可以依個係所以問題咧就話佢依個信咧就話有個特色，就話你信或者唔信咧，意思就話咧你信咧，你問題你依套咁樣嘅業報依、這個咁啊依個咁嘅理論咧，就對你自己受用，唔係叫你搞人。 嗯， 唔需要說服人。喺佛教嚟講咧，就同基督教唔同。在佛教来讲呢，他主要的问题就是你是针对自己来做修行，你不需要去说服人，比如说我信这样东西，我不需要说服卢伟利或者黄志华都跟我信这样东 西。嗯， 最后就是自己的问题。 嗯， 你信那你就根据他那样的 system， 那个这样的理论来做自己的工作，做自己的功夫，叫做内在工程。但问题你不需要说要说服人，令到人其他都信，最重要是主要是修行自己。 嗯， 所以不存在主要就是不存在你要说服人信的问题。 我在纽约呢就跟一个哲学家，女哲学家啦，咁呢就 Annis Heller， 咁上一堂呢就叫普通伦理学。 嗯， 咁呢就佢呢就是针对亚里士多德嘅，同埋佢自己嘅著作啦吓，咁啊讲即系亚里士多德嘅伦理学做参照。 嗯， 咁啊亚里士多德嘅伦理学咧，佢系有个概念咧，系涉及到行动啊 ，action。 嗯， 咁佢咧就分开几种嘅 一種咧係叫做不隨意嘅行動 （non-voluntary）， 一種咧係 involuntary 嚇，一種咧係 voluntary， 即係隨意嘅，即係係按照你嘅意願去做嘅。一種咧就係不情願，但係你係做咗嘅。一種咧就係同你嘅意志冇關係嘅。咁喺業呢個系統裏面咧，其實都有幾種嘅。有一啲咧就係、即係譬如我哋呼吸，呼吸係我哋做咗嘅行為，或者係一啲嘢，但係咧呢樣嘢就唔會構成我哋嘅所謂叫業報啊嗰啲噶啦。咁呢個就係 non-voluntary 啊。咁但係咧。情愿嘅行动，即系话我知道我做呢啲嘢系自觉嘅吓，我系执行者嘅，咁呢个梗系有业报啦。咁而家有趣嘅地方咧，即系想睇下就系嗰啲不情愿嘅行动。即系譬如话你个岗位，你上咗场之后，你个大老细叫你炒人，叫你瘦身吓。又或者咧，你係一個刽子手，你嘅職業就係刽子手，你而家咧就要去剁某一個人嘅人頭， 或者執法者， 嚇。咁嗱，呢種係不情願嚇、不情願嘅行動嚇、即係你明知道呢個人係被冤枉嘅，但係你係刽子手，你係被命令去剁佢個頭。咁呢个就不情愿啦吓，即系执法者都可以系情愿嘅。呢个系十恶不赦嘅坏人，你而家系一个刽子手，你剁佢个头，咁你都系情愿去剁佢头噶嘛。咁而家个问题就系、好似斗鹅冤咁，斗鹅系一个冤案嚟嘅，咁个刽子手系要剁佢个头，咁不情愿嘅行动，咁又点样处理同我哋今日讲嘅业？嗰、那個即係理論啊、概念嘅關係咧，山金老人。 因為咧，阿盧慧力，你頭先講情願同埋不情願咧，有啲嘢咧，我哋可以再簡化，唔好講話情願同唔情願，就話我哋講嗰個行為，意味同做作同行為同行動有關啦。所有呢啲做作咧，其實大分咧係分為兩類，一種叫被動，一種叫主動。你剛才講話刽子手要剁人，佢係接受接到 order， 嗱嗰種咧就叫做咩？嗰種叫做被動嘅。咁啊，廣義嘅佛家所講嗰啲業就係出自嗰個五蕴，叫做色受想行識。行蕴嘅之首咧就係我哋講個業個行動。咁但係呢種行動咧，主要就話係嘛？就話如果你係廣義嘅行，譬如話佛家裏邊講嘅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诸受皆苦啊！诸行无常嘅行咧，就系、广义嘅，包括咗主动，亦都包括咗被动。但狭义嚟讲咧，你嗰种业嘅行动咧，主要就系主动嘅，即系话你系真系主动去杀人，因为系被动系做一个刽子手嚟剁人。咁呢个系分咗主动被动，所以佢呢个业里边咧，最重要嗰业咧，我哋叫做咩？喺佛家嚟讲叫意业。 身业 口身业口业意业身口意三业啊嘛，即最紧要表啦。但系咧喺身业意业口身业口业嘅意业里边咧，个业系最重要嘅。意业就是你嗰个心，你嘅思想，你嘅思想主导咗你嘅身体嘅行为，身体嘅行动亦都主宰咗你嘅口所讲嘅嘢。所以我哋而家做紧业噶，我哋三个都叫做口业噶， 冇错。嗱， 我个口嚟讲，但我口讲嘅背后咧有一个意业喺度。就我讲啲乜嘢咧？讲啲系批评人嘅嘢，讲一啲好有亲心嘅嘢，闹人嘅嘢，即系讲一啲即系祝福人嘅嘢啦。又呢啲就口业。咁口业背后就有个意业。意业本身就系头先阿卢伟你讲系主动嘅。是不是被动的，是你自己主宰的。所以我们讲的主要的个意业是成为你的业里面一个最大的业报。是意业。所以刚才我讲耆那教呢，耆那教就相反了，他都讲业，但是耆那教讲最重要的业是心业，不是意业。意业是最轻强的。所以这个是耆那教和佛教的不同，同样讲业。 是，咁我想问咧，喺同一个系统里边，头先卢伟你讲啦吓，我哋有非意愿性，非系咪意愿啊？个叫 voluntary 吓，不意愿性同埋意情愿性，情愿你用呢个字。咁咧佢所做嘅所谓行动，我哋讲果报咧，都有分轻重噶啦，系咪咧？譬如话意业同所谓口恶业吓、或者系头先你讲耆那教嘅心业，即系呢一种咧，佢都会好似咧就系、边一样嘢严重啲，于是咧喺比例上咧，佢嗰个果报咧，即系佢个报应咧，又合乎比例嘅，系咪有呢一个意思？ 不过呢个问题咧，可能都几复杂啊。咁我哋不如咧就休息一阵，翻嚟咧就再听阿山金老人同我哋讲下业吓、 啊。好啊，听听新闻。 咁咧就系啦，今日我哋咧嘅广东广西嘅题目咧就系业啊。直播室里边有文杰华、卢伟力。电话旁边就山间老人，而家我哋休息一阵。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话：，应对疫情应该及时果断，唔能够忘记7000多名感染新冠病毒嘅死者，唔可以将呢啲死亡个案视作冷冰冰嘅数字，应该将减少死亡嘅方法做得更好。梁卓伟系一个电台节目话，香港要做好针药藏活国，针即是接种疫苗，而且要接种得精准。他建议所有安老及残疾院舍每日通报接种数字。药物方面，他说本港已经购得两款的新冠特效药，但用药的时候有保守思想，他提醒用药的时候不可以考虑政治。在病床方面，梁卓伟说已经兴建不少的临时隔离设施及暂托中心，但未能够物尽其用。他又说当局在运用不同策略上要灵活变通，同时要有大局观，反思香港在国家大局中可以扮演的角色。劳工及福利局长罗志光话，早前完成为所有冇反对同埋适合接种疫苗嘅安老院舍长者接种至少一剂嘅疫苗。虽然接种疫苗嘅最佳时机已过，但亦仲系需要努力，持住救得一个就一个嘅心态，完成第二同第三剂嘅接种。他网志话，去年用大半年的时间才将注射率提升至 22%。推展接种的过程中困难重重，仍然有一成的家人提出书面反对院友接种。有院舍因有院友确诊拒绝医生到访接种，亦都有医疗队因为院舍有确诊个案取消接种安排。罗志光话，当局仍然喺度努力寻找合情、合理同合法嘅可调整空间，让院舍疫苗保护率进一步提升。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25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土病例占1217宗，吉林占最多的1071宗，其次是上海的47宗同辽宁的28宗，冇新增死亡个案，最多999人康复出院。同日新增4448名无症状感染者，本土占4333人，上海同吉林分别占2631人同1007人。内地累计143240宗确诊，4638名患者死亡。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要求西方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反问他们是不是怕莫斯科。泽连斯基在视像讲话中提到，几乎需要坦克、战机和反舰系统，乌克兰的伙伴都有这些武器，乌克兰只需要北约1%的战机和1%的坦克，他们这样不单是为了乌克兰的自由，亦都是为了欧洲的自由。

咁啊，喺休息之前咧，文杰华就好似提问咗一个问题，问阿山金老人。 其实有一个问题未解答嘅，咁就系话咧，其实咧喺即系应该系儒释啊，唔系讲道家，都系好重视嗰个因果规律咧。佢个关注点唔系大自然嘅因果规律，因为這個呢个咧就系、是、道家会讲噶啦吓，就系、是、道德性嘅，即系同人有关嘅因果规律。咁、我有个问题想问翻，即系而家好似呢、這个佛学一二三咁样啊，或者 A B C 啊。譬如话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咧，嗰、那个所谓保证咧，佢咪都系用信念嚟睇咧？嗱，因为康德啦吓，我哋即系知道呢一个德国嘅哲学家咧，佢系一个基督徒，咁佢都好相信咧，即系呢一个善有善报个观念，所以你做人做得好咧，你有一种幸福，而嗰个幸福咧系由上帝去保证嘅，因为都其他人唔可以保证到。咁但喺业里边，佢点样保证到呢一个因果嘅分布或者个业报啊，系点样去进行咧？ 嗱，阿文杰话你好知道咧，就话你头先讲嗰个报啊，你仲要知道嗰个业本身系分三类嘅，好多人就漏咗第三类，好多人知道业有善业，有恶业，仲有一种业咧叫做无记业。 无记业 冇留意啊，唔系善就恶噶啦，仲有一种叫无记业。无记业嘅意思咧就话，你做咗啲行为咧系非善非恶，咁就冇报噶。譬如话一啲无意识嘅行动，你做咗出嚟，唔好话哎呀做你做任何嘢都会有业，任何一种叫无记业。 譬如打个喊路咁样吓， 打个喊路呢啲唔需要讲嗰个非善非恶，唔可以讲。头先我哋休息前咧。仲講咗一樣嘢咧，就話你嗰個業嘅重或者輕，係咪會越重咧就報得越重？嗱，最重 冇錯。 根據嗰、那個程度嘅重輕，仲要分先後。通常咧，越重嘅業咧就會先報，有先後嘅。先係搞掂啲你譬如你犯罪，我首先要判你犯最重嘅罪先。即係講嗰個本身係講嗰個先後，即係何者為重，何者先報，係所做嘅善惡業裏面都分。咁啊，仲有一種業咧，好多人就忽略嘅，同我哋一般有關，就話你係隨住你嘅習慣嚟嘅業報，即係話咧係有你個人日常嘅習慣。所以佛教裏面咧有個宗派叫淨土宗，個淨土宗咧就教人不斷要念南無阿彌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就问题就希望你形成一种习惯 性之意。 到你临死嘅时候咧，就可以同你临终前咧，你忆念你所有嘅嘢咧，可以同嗰个交感，同呢个佛有感应嘅交感，就因住你成为一种习惯。咁所以我哋讲咧，头先我哋讲啊，我要补充翻头先我哋冇提到阿卢伟你讲嘅意自愿或者唔自愿咧。就话我哋成日讲嗰句叫做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好多人就识呢句，又唔知道呢两句之前咧，仲有两句都好正嘅，个个都识讲啊。嗰两句就叫做咩？一旦就无常道，方知梦里人。话咧，你到临死嘅时咧，你先至发觉到你呢一世咧。其实好像发了个梦咁样，咁你头先卢伟你所讲嗰啲咩自愿嘅业或者唔自愿嘅业咧，其实我哋当你发紧梦嘅时候，你做紧好多自愿嘅业咧，其实都系不自愿嘅，除非你系觉唔到、觉醒到先知道，一旦无常道，方知梦里人，然后发觉原来呢一世人不过就发咗个梦，咁然后你先知道所谓自愿或者唔自愿，其实背后。都是一个梦咯，梦中人乜都唔知道自己是其实是被人点的。 不过头先阿山金老人你提到嗰一样嘢咧，响呢个希腊嘅哲学系统里边咧，佢因为我系研究戏剧啊吓，咁佢又讲咧呢个所谓叫性格啊吓 character， 咁原来性格就系构成。戏剧嘅其中一个元素啦，咁佢希腊人吓、对性格嘅解释咧，就系所谓叫习惯嘅行动吓、habitual action。 咁呢個習慣嘅行動咧，就係嚟到去形容性格。嗱，譬如我哋如果現實嘅概念咧，就係、是、譬如我哋每一日嚇、以前細個咧就係、是、日食一蘋果，醫生遠離我咁嚇，咁。即系细路仔习惯咗每一日食苹果，咁即系话咧，佢吸取铁质、维他命 C 或者点样吓，咁于是咧佢嗰个免疫力啊、抵抗力啊高咗啦，咁于是咧就系嗰啲疾病嘅侵扰就少咗啦。咁呢个就系有因果嘅，但系呢个因果咧就系来自即系每一日吓，即系嘅积累啊。咁即系等于我哋储钱。吓、零存整付或者嗰啲月供股票月供股票一个月几多钱，然后到几年之后咧就有一大扎啦，公积金啊、强积金啊都系咁样啫嘛，系嘛？即系到我哋退休嘅时候有一大笔钱啊咁。咁呢个都系即系习惯嘅动作，或者定期嘅或者经常嘅动作，而到最后有嗰个果报，咁呢个概念咧，咁於是咧，對於我哋人嘅人生嚇，或者係教育，或者係即係做人嘅方向咧，就係、是、究竟我哋要培養一啲乜嘢嘅習慣？ 嗯， 我哋要有啲咩嘅習慣嘅行為？ 嗯， 咁呢個咧就係即係變咗業呢個概念同我哋嘅日常咧拉楞咗關係咧。因為我知道啊，文傑話咧，遲啲會有一個。哲学嘅研讨会啊嘛，日常啊嘛， 日常系日常生活嘅美好， 系啦， 嗯，冇错，系啊，即系我会觉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咧，呢一啲咧，即系唔知用咩货币叫等同去计算， 嗯， 咁好似另外一个计算机， 嗯， 咁啊，到底点样系咪唔理佢就得嘅咧？ 即系唔理， 因为文志话，因为你嗰啲头先讲嘅习惯咧。习惯好重要嘅，呢个佛陀将业力咧，头先我话佢比喻话叫做愚种咧，好似种开花结果，种咗啲咩嘢，种花得花，种豆得豆啊。但系佛陀亦都曾经将个业力嘅比喻为叫愚习，习主席嘅习啊。 哦， 你养成一种良好嘅习惯咧，其实都系一种业力嘅个好好嘅栽培，就好似话你一个装咗啲香水。但系如果啲香水用晒咧，你个樽都系仍然留有啲香水嘅味道。 系， 嗱呢个就系业力嘅感染所产生一个好嘅环境。所以要做咩因，就会得咗咩果，善恶果报。但系呢种咁样嘅善恶果报啊，其实唔净止佛家讲嘅，中国人都有讲，就例子个《易经》里边讲呢个坤卦嘅坤文言，《易传》里边啊。解释坤卦嘅坤文言，里面一句说话就系讲因果噶，就叫做咩？叫做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就必有余殃。嗱，嗰时咧，逆转嘅时期，佛教都未传入中国噶， 系 中国人已有呢种嘅观念，即系慢慢积嘅，要积善之家，积不善之家，一个有余庆，一个就余殃，就咁嚟啊。呢、这个就系讲果报。 不过呢个概念又多咗一个层面、哦，就系、是、嗰个伦理层面、哦。 嗯， 系， 因为佢涉及到家嘛。 嗯， 嗱，即系我质问一种都系嘅。嗱，即系你善有善报，但系报者未必在你本人、哦。 嗯， 可能系在于你嘅亲人、哦。 嗯， 或者系你有关系嘅人啦、 啊。系 咁、 啊、 所以即系如果从呢个角度咧，就系、是。业都有某种伦理性喎、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余庆咁即系变咗咧，即系你呢个家族本身或者家庭本身都系有得益嘅咁样吓。 嗯嗯， 同埋你有一种样嘢咧，我哋今日要讲埋嘅，有一种业咧叫做引业，引导嘅引啊， 系 呢种引业咧一种隐而不显嘅力量， 嗯， 佢喺里边喺个轮回里边起伏。所以佢慢慢会，其实你睇唔到嘅，其实佢喺度做紧嘢嘅。 嗯， 我哋叫引业，同埋有一种业咧，我哋今日因为时间唔多，因为我哋跟住要有呢、這个 行政长官疫情记者会。 咁我哋仲有一样嘢，大家要同我讲啊，就叫做共业，即系唔系净系业，系针对你呢个人，每个人所做嘅业，用针对埋你个成个社会、你个国家、你个城，而产生咁多人合。作众生共通的业因，包括受你所受用的山河大地的气世界， 我哋叫做共業，譬如話天災啊、地震，呢啲都係大家共同感受到個災難。呢、這個就係咁多人嘅業報所招感，所以我點解要講個共業呢？好似話而家我哋香港面對呢個 COVID-19 嘅疫情，其實呢個就係香港人嘅共業。 嗯 嗯，大家都分享到嘅，话面就话而家仲系社交距离，仲系未撤销，仲要成呢啲就系香港人嘅共业。所以如果你再扩大嚟讲咧，以前中国嘅文化大革命咧，其实就系中国人嘅共业。成个中国人所感受到嗰个全部有嘅，所以我哋唔净止讲个人嘅业，仲要讲社会嘅业、国家嘅业。 不过一讲开社会嘅业咧，就好多人咧就会好，即系好条气，好唔舒服嘅。点解咧？即系譬如话啲受害者吓，即系无论系空难、战争，我哋而家成日见到吓疫情等等，咁咧佢都会话：我关我咩事？点解会咁样样？即系我系受害者嚟嘅吓，咁但系所谓共业咧，其实佢有一个好重要嘅提醒啦，就系话既然嗰个影响嘅深远同埋广泛性都唔系我哋理性上可以完全理解同埋计算，我哋只能够做每一个人要做好嘅本分，可唔可以咁样讲嘅咧？就话我做一件好事都唔系净我受益，而系话所有人可能都受到好嘅影响。 因为阿文志话咧，你讲共业咧，仲有一样嘢我哋要提埋嘅，叫做共业中嘅不共业。大家都有共业，但系喺个共业里边咧，有一种叫不共业。譬如话你遇上车祸，咁嗰只车祸喺个车乘车嘅人咧，全部都感受过车祸嘅共业。但系喺车祸之后咧，有人受伤。有人冇受傷，有人受傷得重，有人受傷得輕。咁就變咗共業中嘅不共業。你明唔明啊？ 明啊，有啲僥幸生存到， 係啊。廣西嗰單空難一樣。你問題就話，理論上話，所有人都應該一個都不剩嘅啦。應該呢個咁樣落法垂直啦，下五秒墮落嚟。咁但係亦都有啲人都喺呢個共業嘅範圍，譬如話，我未知道有一個報道話講有個。有个人佢因为本来要搭嗰班机嘅，因为临去上机之前，因为佢个 BB 肚泻，所以一个老婆嘅哀求就决定改期，所以佢变咗喺共业中嘅不共业，就避开咗呢场空难，所以佢好感谢佢自己嘅仔，临肚泻，咁就呢个缘啦，我哋讲个缘就佢缘有个好好嘅善缘。令到佢冇搭嗰班機，所以有共業中嘅不共業，所以變咗好有趣嘅。你要再分嗰種業因咧，你就全部咧都有各種唔同嘅分類。 咁嗱，呢個咧就我哋如果從一個理論嘅層面咧，又可以有一個即係形而上嘅層面嘅喎。嗱，譬如一場球賽，兩隊。都好盡力去打，一隊贏咗，一隊輸咗，咁但係咧，唔等於贏嘅就係即係善報，輸就係惡報，因為佢哋兩隊合埋構成一場好精彩嘅比賽， 冇錯， 連埋觀眾，於是咧。成為一種即係大家共業啦，即係歷史嘅共同經驗啊，無論你輸定係贏。都令到觀眾有一個好難忘嘅一場比賽。咁所以咧，我都係用呢種咁嘅概念咧嚟到去有陣時要即係鼓勵一啲人啊。 冇錯，我覺得好好喎、啊，你依一個觀 佢面對好多人生嘅挫敗，係好努力咁樣去工作，但係咧又得唔到即係 應得嘅 一啲嘢咁。咁我就會用呢個例子去講嚇。 你係非常之好嗱，咁但係仲有趣咧，即係人為嘅意念造作裏邊咧，會將一啲我哋認為嘅善惡報應。去颠倒噶，嗱，譬如头先你讲竞技咁啊，最出名，譬如玛雅人啦吓，咁咧佢哋系会好尽力去做一场竞技或者游戏嘅，但系赢咗嘅咧，其实系要排队咧，将俾人割出自己嘅心脏咧去 做呢個祭神嘅，因為神係要攞一個最精壯嘅心臟啊，唔係攞嗰啲即係輸咗嘅波、輸咗場波嘅人嘅心臟啊嘛。咁啊，呢個佢亦都有得解釋。咁所以有啲嘢咧，其實我哋可能諗得好簡單，但業係不斷每日喺度運作緊啊，係咪可以咁理解咧？神秘飛， 我哋叫住呢個業嘅咩咩，叫佢業嘅一個推動力啊嘛，個推動圈啊嘛。不停咁样，即系个印业啊，不停咁喺度，即系推动你成个循环往复系去做啊嘛。咁但系头先我哋讲话，譬如话你嗰种竞技咧，个重要性唔系在乎你嗰种竞技嗰种比赛嘅输同赢， 冇错。 而系话你参与嗰场比赛嘅时候，你有冇尽心？你系 hea 喺度 hea 做，咁你会受一个果报。你如果尽心去做，就算输咗都唔紧要。咁你亦都受嘅果報亦都唔同咗，所以我哋在乎你自己本身，你喺度參與嗰場競賽嘅時候咧，你就知道你係做緊啲咩，會得到啲咩嘢。即係依個佛經所講嘅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嘛；欲知未來果，今生作者是嘛。在乎你而家你參與嗰場競賽嘅時候，你做緊啲咩係好嘢定唔好嘢，係善定唔善，係盡力或者唔盡力。本身都会有一个叫做所作就业不忘， 即系呢个咧就等于我哋即系， 你就话果报就还自受。 世俗讲嘅吓，即系譬如你去比赛吓，虽败犹荣吓，又或者孔子呢类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吓，即系佢好努力去做游说工作，但系咧系好困难，知道都系唔掂嘅，但佢仍然继续去做。咁呢种咁嘅明知不可而为之咧，都系其实涉及到佢本身就系一种善因嚟噶啦，系嘛？咁然后孔子嘅嗰个教诲咧，就系报万世啦。即系我哋到今日仍然都会睇佢嘅嘢。领悟佢嘅嘢系嘛？ 咁由于业嘅嗰个计算唔系我哋嘅人嘅智慧啦吓，而系佢有佢自己嘅发挥或者嘅作用啦。咁于是咧，阿岑日飞有一个话讲造作，你头先提到造作咧，其实意识嘅造作系最重要嘅，因为佢个动力系好强。咁到底你有冇良好嘅动机去做好件事？咁我卢伟力，我觉得你今日做节目都提咗几个好好嘅比喻啦，就系话。我計唔到我嘅報應嘅，其實即係所謂果報係點啊，亦都未必發生喺即時或者我今生，但係可能對其他人有好嘅影響，種下咗一啲種子。但係咧，我只能夠就係我哋每個人有一個角色係集體嘅，所以共業，咁我就要做好呢一個角色。咁如果我遇到一啲好似你頭先講嘅所謂不情願嘅情況，不情願嘅情況，咁我有我嘅社會角色。咁我系咪都最好唔好去做超越咗呢个角色嘅事情咧？即系点样去处理呢、這个？因为举一牵一发而动全身，呢个系共业嚟噶。咁系 阿孟义华，你讲得好，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你做咗啲嘢，嗰、那个造作系从你嗰个意志力嘅一个反应。咁啊，无论系事或者恶咧，嗰种反应咧都会产生一啲力量。呢种力量咧就会能够产生一啲推动一啲新嘅行为，呢种行为又会产生一个 impact， 辗转相生，就形成一个循环式嘅业力推动圈。 冇错， 业力去咗另一个业力同你无关嘅，但你已经可以咧产生一个咁样嘅循环作用。咁呢个业就好似一啲念珠嘅线啊。你维系住咁多人嘅心灵永无休止，喺度不断咁样喺度轮回，就咁样啦。佢意思就咁样，所以问题就话你唔知道自己原来做咗啲嘢一粒一个一，所以我哋有时讲口业啊，一句说话咧，其实好产生好大嘅效果，人哋可能记你一世嘅。 冇错。 话可以能够问题产生个效果系好无谓话。 系啊。 一句口号根本是有阵时系划时代性噶嘛，啊，即系好重要嘅一首歌曲吓，一个旋律吓，即系当年《义勇军进行曲》，咁好多人就系唱住《义勇军进行曲》，面对日本嘅侵略中国噶嘛，吓，咁所以咧，即系呢啲咧都系即系作曲。 的聶耳和作詞的田漢的葉力了、但是呢很奇妙呢、就是田漢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又結果在、不幸、而聶耳呢又在1935年去日本游水的時候呢就浸死了、即我都覺得是 好奇 異、我想不通的就是為什麼、這些即影響時代的創作人他的即下場是這樣 的，所以有些天道英才、就算不是都是很奇怪的事不是我們可以理解，但我們可以處理的就是我們自己在這個共業裡面而可以做到 的角色、 我 也想起呢即在希臘哲學裡面有一個概念呢叫實踐、 Praxis、 這個實踐呢就是說你就等於我們中國人所說的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即係耕耘本身就係意義啦、即係存在本身就係意義啦。你做好你嘅人，做好你嘅本分，咁呢個就係實踐啦。 咁咧，孔子所講嘅所謂二命分立咧，我哋話研究儒學嚇、就係話啊，唔係你有求到啲咩報誒果報嘅啊，即係佢唔講果報啦、而係話你嘅命要做嘅世係點樣，同你自己應該要做嘅道德行為係兩樣嘢嚟嘅。 咁而家我哋廣東廣西又休息一陣，咁聽下新聞，轉頭翻嚟十一點咧，就新聞之後咧就會一台會直播行政長官疫情記者會。記者會之後，如果仲有廣東廣西嘅時間，我哋會繼續廣東廣西嘅。